锵锵三人行。那天这个最近家辉比较关心跳楼是吧，那天家辉就讲了一个啊跳楼的故事。嗯，你知道最近呢有个跳楼的故事，好多这个媒体人呢想听咱们聊聊，就是甚至有些人批评有些媒体人说你们还叫做媒体的，你们都什么观念呢？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叫段丹峰，这个段丹峰呢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之前呢把她跟她的这个据她讲是未婚夫了，就是男朋友，就是快要结婚了，两个人的很多这个东西啊甜蜜的证据都晒在了网上，然后呢据说最后是受不了了，也据说就是她男朋友找这个小三儿，就临结婚的时候段丹峰认为，但是至今好像她男朋友都并没有承认说他跟那个女的是这个关系，当然很多他们的朋友圈就纷纷举证，你就是找了，你就是找了，你就找了，对吧？然后这个女的啊叫什么，爱比死更冷啊，还是死比爱更冷啊，一跃而下。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引起来是什么，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这是很可怜的，这个你看有人在网上给他弄这个早祭女孩祭奠平台啊，这个87年的，哎，山西太原人，哎呦，还是学新闻传播的嘞，中央民族大学11楼，你看，11月27号，感情问题，年仅29岁，然后她男朋友呢比她还小1岁，是不是？然后你再看下边，说男友劈腿嘛，然后你看她临死前呢就晒出这个很多啊爱的证明，然后你再看，这个小潘潘啊。再加上几次就是这么他们之间的一些个对话，然后你再看，也是之间的一些个对话，再看他就晒出来，因为啊他们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合肥，然后所以两地恋嘛，那么就经常这么来往的车票，你看这个女孩确实是痴情啊，都留着，哎，都这个时候都晒出来，然后再看，哎，这是自杀女孩的父母亲打着这个牌子，就让她这个男朋友道歉啊，是道歉在哪里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你再看下边，这就是200多个媒体人，她男朋友在安徽电视台工作啊，200多个媒体人写信给安徽电视台台长，就说这个渣男啊，你们竟然还让他当记者，还在电视台工作，你们才管不管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是很让人痛心的事情，这么年轻，对吧？但是我看现在这个批评的节奏是得把那两个人也得往死里逼的感觉。而且刚才你晒的那个里面，就是他把那个所谓的小三，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其实啊，不管是不是了，就算是你把人家照片也晒在上面，那个名字也晒，那你叫人家怎么？ 法律上讲，你没有这个权利。 对啊， 哎，但是。 没有事，这种事我们其实类似的悲剧也讨论好多遍了，所以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受害在一个观念嘛，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人是可以被拥有被占有的，对，我不是说一夫一妻那个老调哈，就是说对吧，因为那个女的跳楼，像因为她不服气嘛，难过嘛，甚至假如她死前做这种事情的话，公布等等，其实他也隐含，应该是猜得到，我这样一死的话，死给你看，你会好看，你不会好过的，你会睡不着哦，然后之后人家会攻击你，是吧？这是一种 SM 行为嘛，这是我自我虐待，也虐待你，那你全部是建立在那种占有欲啊，这种占有欲怎么样来呢？哦，那就说来话长，对不对？从小那个家里的告诉你，对不对？爸妈就只有一个，所以我以前讲过1000遍嘛，我是反对婚姻制度的存在的嘛，然后家庭教育，还有那个学校教育，还有媒体教育，我们要注意这种新闻的报道。你刚说那几百个媒体人写信，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啊，真的荒谬荒唐极了。 为什么 啊？不是啊，道理很简单嘛，人家第一个那些媒体人坦白讲也不知道真相何在，你为什么？ 他们以为他们知道真相， 对，以为。第二个，假如真相以为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怎么讲呢，一个人，哎，世界上每天分手的，不管年轻的年老的中年的，男劈腿女劈腿什么，对方有人选择死亡，可是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啊，可能选择是重生，经过这个伤痛情伤之后，我好好做好自己， 好好独立自强，好好戴眼识人啊，怎么讲啊？戴眼识 戴眼识人 啊，对， 戴着你的眼睛，你要看 对、啊、 看准了。 等等那这个你这样去 condemn 去谴责这个男的，这样我觉得怪怪的。 哎、教会这个你就不是在大陆生活长大、内地生活长大的，我就很亲切了。我从小啊，你知道，经常就有人找那个我 单位、 那个厂里，我父母那个厂里厂长，很多时候就要管这个事情，是吧？你们厂里的工人把我女儿给玩了啊，又什么搞大肚子了，你怎么办？那个时候厂里还真管呢。你明白，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国营企业吧，有点像个家，就是觉得就什么，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很多事情就是该你管的不该你管，就是所以那个时候著名的我知道就是坐地炮，坐地炮就是跑，老公要跟我离婚，老公搞婚外恋、嗯、我弄死你，就是说我找你们厂长去，我在你们厂长家里坐地炮啊，哭天抹泪，结果厂长书记就你说 是啊，这个因为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的人的工作都是差不多是终身制的嘛，那我把你那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饭碗给搞脏了或者怎么样，你那就是你这辈子我就毁你，就毁这个东西嘛。其实好多年前央视不是也出过一单这样的事情吗？也是局长、哎、这一样是电视台的事儿，还特别著名， 任何一个电视台都有过这样的事儿、啊、就是找单位去了。但是你知道他我觉得这200多媒体人呢、啊、也并不见得像是我们厂里的那种思路、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厂里的那种坐地炮，那就等于就是说，哎，厂长你也要管道德，对吧？且别说这道德是对的还是错的，厂长要管道德。 然后这个厂长本人怎么样也不知道。 对，对，没事，这个厂长没准还找小三儿呢。你这就是，所以呢，这个但是这200多媒体人呢，他们显然还有一种价值标准，就认为记者呀，应该是不要劈腿的。哎，你觉得这种道德要求存在吗？就是说，哎，他们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这是承担着某种社会良知的啊， 记者首先不能跟权力劈腿，行吗？你要这么说的话，记者不承担这个。 记者劈腿找小三儿，记者不守传统婚姻道德。 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啊，他们没有结婚啊，没有结婚啊，没有结婚是不是有所谓的分手的选择的自由嘛？因为我们过了这年龄了，回看年轻人。那比方说交了一个男女朋友哈，我们倒过来好了，通常好像你说男的所谓的劈腿马上说渣男哈，马上判断出来啊，倒过来说哈，现在我跟你拍拖，就算我们有计划明年结婚，那现在你喜欢上这个男的文涛，你跟他有交往了一下啊，难道你没有选择的自由吗？你选择了我就要死给你看吗？那是很悲哀的选择。 你更不用说很多人有这个婚前恐惧症、啊他还恰恰可能就是结婚前的时候，他未必真的很喜欢那个人，但是呢又特别很年轻要去结婚，觉得要过一辈子，有些人很恐惧的，他可能想试探一下，就是说我跟这个人就是我跟他是不是真的我就能跟他，我试一下我跟别的人有没有那个感觉，其实如果我跟那个人是错的话，我更坚定了要跟你去结婚，有的人还这么想。当然了，我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真实的状就是情感状况是什么样、嗯、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就是觉得说是站在目前还活着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说，但我也想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在网上也有很多文章就是批评那个跳楼的女孩，觉得她很傻，对吧？就是你现在你这个观念太落后了，你的生命去换，那当然说没有一个人值得你去为她送死，这个是当然的。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们也不要随意踩多一个人死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你就说我刚才也跟你说在私下，我说我在香港看见过人跳楼，就真的是光天化日咣当一下，我去买杯咖啡出来，隔着一个玻璃门，一个人就下来了，就哎我好，然后我回头看一下那个楼很高，我就想他一路走上去他什么心情？我要去追过那人的故事，他其实是怎么样？他一路爬上去这个心情挺勇敢的，其实就或者他有各种，所以我们也不要随意去踩多那个死的人，他其实是想说一个什么样的宣言啊？也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站在一种好像自由主义的恋爱自由的观念上，就可以随便说人家你就傻，你殉情就傻，这个也 是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说啊。他也是个年轻人，20多岁，失恋的滋味大家都尝过、嗯、对吧？我觉得呢，他绝不是多数，他这是个案，就人群当中有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挺同情或者说挺能理解他的，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坎儿啊就是过不去、哎、有的时候有些人的这个感情啊，非我记得我在大学好像就是初恋失恋了的时候啊，我基本上一年就没上学，嗯，就是我那个时候发现我心里有一种很可怕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没法在学校待着，我就流浪去了， 到什么香恶溪啊，或者是故意折磨自己。但通过那次我就知道啊，我表面平和，在我内心深处啊，我觉得这个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就是说所以你要当心。但是我就说那个也是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她你要说的，你知道有些男的就是爱上一个人了他就不要你了，真的过不去，你知道吗？他这一天一天他最后就是跑到这个门口，在外面门口这么待着，他挣扎过，他挣扎过，怎么我跟你说朋友劝说没有用，谁们没有，你就我就不能失去你啊。这哎，咱们就是说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失恋或者离婚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截肢，就这个是这个人已经跟你的身体长在一起，你那种痛苦啊，就截啊截肢截个手你能忍受，可要是截一半身子呢，你能活吗？ 还有一种，我觉得这种就是失恋最大的打击是，你整个人被否定了，就是说他一个是说你认为你谈恋爱的时候的最开心的事情是说我被一个人接纳了，被一个人肯定了，不管我长得什么样，那个人觉得我好看，不管我笨蛋也好怎么样，那个人觉得我聪明，他有这种肯定的成分在里面。当那个没有了，就是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是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垮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女孩可能啊，我猜测她的生活是那种就是比较正怎么说呢，正规的体面的生活，她晒出来的可能她的整个的这个人生也是比较顺很体面的一种生活，然后花一下来这个，她觉得可能我猜想他之前也有人在非议了，已经他觉得是自己的体面生活，他整个的社会形象给打破了。 就是也不一定要选择死亡，因为选择死亡是另外一个冲动行为了。所有研究关心自杀个案的人都会告诉你，经历过的人都说哎呀我不会死，我那时候太冲动了，就是你过不去也不表示要死亡啊。像你去流浪一个月，为非作歹一个月，非常快乐，那就好了。 对，我敢肯定的一点就是我肯从那个时候最难的时候我也没想去死， 想把人吓死。 广告之后见。哎，我给你念念这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媒体同仁及相关人士致这个尊敬的庄宝斌台长的这个信，我觉得他们说的挺有意思，就是说啊，新闻记者要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以忠诚于党取信于民，提高记者的道德修养，关键在于提高记者的作风。但是潘越在九月份向丹丹成功求婚后突然无情背叛未婚妻，直接导致丹丹迈入死亡的深渊，由此造成极其严重恶劣的社会后果啊。然后这个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无论哪行哪业皆有职业道德，就像文人要有文德，武人要有武德啊。试问柜台潘越和某某某的，指的是被传是那个小三的那个啊的作风，符合这一新闻伦理吗？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也要读另一个中国新闻周刊侯鸿斌的一个文章，他的标题就是啊，分手自由，请把这句话带给那200位骂渣男的媒体人。他的基本思想就是说啊，你不管这里边多么恩怨，可是有一个最大的理儿，就是恋爱是可以分手的，结婚也是可以悔婚的，甚至结了也是可以离婚的，这事儿是不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理啊？ 就是101了吧，101的意思说 ABC 了嘛，最基本的101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学修课经济学101，社会学101的意思，这入门的逻辑吧。所以我是很敬佩那几百就2000位 上啊，200多 的 正义之士， 对，很正义的心情了哈。那可是，对啊，那后面你读的那个等于是那个作者哈，那个 A B C 了嘛？我们30年前写的， 我现在就觉得就我自己的体会啊，私德是存在的。比方说，要是我们朋友圈里有这么一个家庭纠纷，其实呢，所以我老就说这事儿啊都分桌子底下和台面上头的，如果是我们朋友私下里聊天，大家也会分个是非曲直的，就这个渣男或者这个烂女人怎么怎么着，我们也会骂，用着我们各自的这种道德观。但是呢，咱要上了桌面在节目上来讲，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个基本的政治正确，就是我不会就是说哎这老公什么出轨了或者老婆出轨了就怎么怎么样，我会还守着一个基本的法理吧。 可是这些这个媒体人他们说的义正词严，但这封信写的非常是这个 就说像大字报一样哈，狂飙突进式的这样的语气当中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你这个逻辑就有问题，所谓记者的功德和他你刚刚说的婚姻的私德他混在一起。第二，你这个明显叫公器私用嘛，你是媒体人呢，你用媒体的平台来发布你对一个私人朋友的这个谴责，他也是记者，对，但是这件事儿是私事儿，你别搞错了，我觉得这个得分清。当然我现在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不是我说了，他说了， 两百也不算， 好好，我有一天被人害就是他们干。但我想说就是说，我还是我刚才说，你要说记者的道德，说真的，那就是我们忠于人民、忠于你新闻的理念，你不要跟权力劈腿，是对吧？你不要跟别的利益去出轨，这个才是你新闻人真正的最核心的这个东西。请问大家都做得到吗？很多人做不到。 哎，我们有时候存在一种推导，就是说你连你老婆你都不忠诚，你能忠诚于你的新闻伦理吗？ 这是川普，这是特朗普的概念，说希拉里连老公都伺候不好，能伺候好国家吗？这什么、哎、这个什么逻辑？这是 对啊，看你要拿来攻击对方还是保护对方嘛。 对啊， 当要保护的时候就是自由嘛。哎，你有你说忠诚太沉重，你结了婚都可以离婚了啊。而且这种不管是夫妻也好，男女朋友也好，哎，两个人之间事情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嘛？我觉得说你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是非常值得敬佩了。可是也像我们以前讨论过，是谈金马奖，像另外一集那句话，我讲说，这种高道德标准通常要来要求自己比较好了。啊，要来要求自己会比较明确了，你知道如何进退哈、啊，而不是说去要求别人。可是说起来，当你面对对方，或说爱情哈、啊、失败的时候，你要占有，或说愤怒的时候，怎么样回应倒是蛮好玩的。有时候是香港前一阵子，现在审判结束了，所以才能评论哈、啊。那个发生了一个事情嘛。一个男的就跟一个，据说男的有婚外情，然后那个女的是年轻的护士，然后我就跟他幽会之后呢，然后男的就要回去老婆那边，然后那个女的心有不甘啊，就袋子里面拿着一把刀啊，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交女朋友不要交护士啊，袋子里面有一把啊工具，然后呢就捅了那个男的七刀。捅了七刀都算了，重点是说捅完七刀之后男的没死啊，那已经很离奇啊，可能护士懂得捅哪里不死、 也是爱的表现 对、然后不死的还是开车送他回家啊、回去他老婆那边。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当你在外面被人家捅了七刀满身鲜血，你回家总得有个说法，你要说什么呢？回去跟老婆怎么说了哈、那然后就这样，天晓得他开车送他回家，回到家门口还是再心有不甘，再捅两刀，前后好像捅了九刀，那后来就没办法送医院了。然后再七刀可能还有个说法，说自己跌倒在楼梯，刚好有把刀在地上，滚了七次了，九刀也讲不通了，那结果就审了嘛，就判了，最近判了，好像三年多。那聪明啊，他捅掉男的不捅自己的， 因爱生恨，因爱生恨。他这个跳楼其实我之前我也想的，他这个是很强烈的一个宣言，就是这俩人其实就是他所谓的那个渣男和那个小三其实是不能在一起了的，这两人你说这个心里多大的阴影哈，他就不可能再在一起。 你知道，就我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有的时候这女的想不开，你知道你给我们这个渣男造成了什么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男的给他这个女朋友，俩人闹分手嘛，女朋友跟他打电话，女朋友就在电话里跟他说，我就往下跳，我不活了。这男的完全没想到，吵架嘛，这男的说你跳吧什么的，完全没想到啊，就在电话里听着日啪一下，这一辈子你说这个男的这个心理， 我听过比你更恐怖的，你要听吗？ 死了就死了，就而且是电话直接，这女的就说我要跳，死给你看。 你要听过，听过更恐怖的吗？三倍恐怖，也是前面是一模一样的，女的说我死给你看，跳下。那结果呢，那个男的发疯了嘛，发疯了，然后就跑去骂他的新的女朋友，都是你，我跟你交往，然后我女朋友跳楼死了，结果那个女朋友新的所谓小三 也跳楼。 你跳楼那两天之内，然后知道怎么样，那个小三的妈妈也受不了了，我女儿宝贝女儿死了，妈妈也跳楼了， 我天， 是不是三倍？ 哎呦，你说这个为什么爱能变成一个杀人的工具， 屠杀啊，从一个自杀变屠杀啊。 所以那个话说的真不好，就情为何物，叫只叫人生死相许，这情就不能叫人生死相许。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它一定植根于啊我们遗传当中啊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这个东西跟死亡本能或者跟性的那种占有有没有关系，要不然人怎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力量。你看啊，世界上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嫉妒占有、哎相爱的那种，那真是就是不要命的，就是死都可以，人的脸都不要了。就是按说咱有时候说这家丑不可外扬，对吧？这为什么非要闹得众人皆知呢？哎， 对对对， 不惜就是不就你看世界上，咱就说啊，你发现没有，世界上唯有爱情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就是别的关系都不行，比如说 亲情也不行， 不是都不行，我指的就是说两个陌生人，两个是不同种族的、不同肤色的，甚至语言不通的俩人，你们交不成朋友吧？但是你们要是爱起来的时候，爱情可以跨越这个距离，让你们成为。同样，这个话反过来说，你外面也往往只有这事儿啊，能让人什么都豁出去。这玩意儿真是让人， 可是这个爱里面有好多成分，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你说什么这些人他只是一个好奇一个吸引，其实你每一个阶段都，我有时候会觉得他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去代替他的好奇啊吸引啊占有啊，后来是亲情这样那样，其实到最后真的什么是爱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好多事儿做的是以爱的名义，他就变得非常的正当化，非常的纯洁。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时候这个爱这件事儿，或者咱不叫爱，叫占有欲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可以让你没有自我的。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他没了这个我就是死。你看啊，年轻人也许咱们觉得过分了，但是有些时候你在老年夫妻身上你能看到啊，就两个人已经结合成一个人了，这个时候真的你让他自杀不自杀你都是无力的，就是因为他要没了老伴儿，对他来说真的活不下去了。就是这事儿，你说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我 就是依赖这个叫， 我就觉得不能不相信命，我有时候觉得太可惜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咱们都知道嘛，你过了这个坎儿，你当时没跳下去，过不了一两年你这生龙活虎，想起来你觉得太可笑了，我怎么可能能跳楼？但是有的年轻人就跳下去了，跳下去就没有以后了。 对，你就跳下去这是冲动嘛，而且最主要通常啊跳下去是身边没有人，没有人听你讲一句话。我们以前说，哎，我们大学读心理学的，学辅导个案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当你听到别人想死的时候，用一句话先提醒他，好啊，你想死了，好，等一天不急，反正你死嘛不用急嘛，再等一天，多活一天，来帮帮忙，我给你1000块多活一天，我说我请你喝杯茶，你为了我卖交情了，哥们多活一天，睡一个觉过了一天他就冲动就消去了。 可能这个人他我都乱猜啊，他是不是他真的像你说的没有人讲，是因为他的生活是我是说很体面的生活，他羞于跟人讲这个事情呢？ 没有啊，他的所谓闺蜜啊都讲了，现在那些他身边的朋友为什么对这个男的特别义愤，据他们说这男的还有一个罪行，就是说好像是在他这个特别崩溃的时候没有给他特别好的一个安慰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说你这男的你就是个渣男啊。但是这事儿我就觉得，要是咱们就是私下里讲讲这个恩怨怎么都可以讲啊，可是有时候真没办法，你有时候你碰见这么一个男的，或者说你们俩恋爱当中出了事情，哎，要不说为什么给安徽电视台台长写信呢？要叫我说，如果真有理，你上法院去告啊？ 没有基础告。 对呀、啊，你也知道一拿到法院这事儿就清楚了吗？这他该负责还是？ 还有一个做法了，就现在在香港媒体报道这些的完全都淡化。假如在香港自杀，你知道吗？现在上不了报纸了。都只能在网络上的报纸还会的媒体还看得到、现在你有没有注意看香港报纸不登的？ 为什么？ 他怕渲染出来嘛。 就在国外也是，他们如果发生那种连什么那种连就是连续性的有人自杀，他们都有一个协议不能登的。 当时张国荣就是其后几天香港好像都有连续的这个自杀的事情。 现在还有对于恐怖主义那个袭击者也是怕鼓励人家去，也差就他也不登，说不能，而且不能登名字。